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庆祝活动代表12号到达了平壤。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平海同志、吴秀勇同志、郭范基同志和党武装力量机关负责干部到平壤站迎接了他们。